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我想讲咗好耐嘅，就系元素周期表啦。咁啊，以前中学系学过噶，但系咧好坦白讲，我觉得中学嗰阵时系教得好差好差。咁一部分系老师嘅问题啊，即系唔我所谓嘅中学咧系包括中一至中五同埋预科嗰两年。咁但系咧第二方面咧，其实我亦都觉得系个课程设计嘅问题。有时咧即系你知我做科普都做咗几十年啦，系嘛？我成日有一个。即系我有个体会，好早有个体会。我哋成日咁讲话，喂，你唔好讲咁多嘢俾佢哋听啦，佢哋唔明噶，唔好讲咁深啦，咁样样。其实我好时发觉咧，呢个系错嘅。你越讲得少咧，其实就越容易 就 唔明啊， 唔 明啊，即系话咧，你全部啲嘢咧就系一知半解，一知啲唔知啲，咁于是咧你就但系又要食要你呢、這个吓。强记硬背，死记烂背，咁于是你就好辛苦嘅。其实似明非明，好多嘢咧，其实你讲多一两句，佢就明噶啦，明咗佢就根本就唔使记嘅，即系好易记啦，起码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元素周期表就系咁咯，因为即系中学学个元素周期表，我觉得真系学得好差。 我印象都系就咁抌几个，即系讲呢个理论出嚟，就叫你啊记晒呢啲咁嘅元素嘅名啦，咁啊日后都未记晒。 所以咧，我今日咧。即系隔几十年啦，即系四十几年啦，吓咁我就尝试去纠正呢样嘢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可能就会好过你喺学校学添，系嘛？大胆啲咁讲啦。所以当然我已经离开咗中学已经咁多年啦，咁我唔知而家中学系咪已经改进咗好多，都教得好啲啦，系嘛？咁但系咧，其实就讲翻门捷列夫啦，吓佢就系一个当其时都系俄国吓，当然而家又叫翻俄罗斯啦，吓咁当时系俄国沙皇时期啦，1869年啦，咁佢就再。去排列呢啲元素，就作咗佢自己个表。咁佢呢个表同之前其实有咩唔同呢？咁样又唔系话好大唔同嘅，但系确实佢列咗出嚟之后咧，佢有两样嘢咧，佢系超越前人。第一就系话佢系有好多地方佢排排下，发觉咧系揾唔到一个元素系符合嗰个表个位置嘅话咧，佢留空佢。咁当然前人都有一部分系尝试留空嘅，因为佢真系揾唔到啊，但亦都有啲人咧就唔理咁多咧，就死呃烂呃咁样嚟去就咁、哦，但系就递出嚟咧就即系非劳非马啦，好多嘢就唔啱嘅。咁但系咧呢个门捷列夫好清楚就系话，佢话呢个表其实系列晒啲元素出嚟，但系其实我哋人类到嗰阵时1869添啦，系嘛，梗系应该有啲元素其实系未发现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揾唔到嘅，你就唔应该夹硬揾某某嘅元素嚟塞落去，咁就会搞乱晒，搞乱档。咁佢话我哋应该留空佢，呢个第一点啦。但系第二点咧，佢更进一步嘅咧，前人系唔够胆做嘅咧，佢就根据佢呢个表所显示嘅规律咧，佢将嗰啲留空嘅格咧，去预测佢嘅各种特性。 哇！ 系嘛？即系话究竟佢系固体定系液体定系气体？如果譬如佢系固体，佢系属于金属定非金属？咁样大概佢嗰个嘅密度会系几多？或者特别啊，仲要系佢嗰个嘅熔点系乜嘢？佢个沸点系乜嘢？系嘛？咁佢全部咧就根据佢呢个表入面所显示嘅规律咧嚟去预测呢个空格入面嗰个元素咧，大概会系咁。咁其中有两个最出名嘅咧，就确实应该咧好重要啊，后嚟。因为嗰啲就系我哋到20世纪中叶啦，做嗰啲半导体，即系我哋今而家所有嘅电子学啦，系嘛嘅工程都系由半导体出嚟啊，系嘛，我哋即系以前叫原子粒啊，不过你未必识啊，因为好细个嗰时叫原子粒，即系 transistor。咁但系半导体入面咧，其实有两种呢啲咁嘅元素咧，一种咧叫 gallium，G-A-L-L-I-U-M 咧，咁佢金字边一个加。家庭個家，咁我都係獨家啦，係嘛？我都唔知啊，真係。咁另外一個就係 germanium， germanium 咧，其實個字好似 German 咁啊，即係德國咁啊 ，germanium 我唔記得點嚟咧，因為太多嘢我都查唔切啊啲資料。咁但係咧中文咧就係金字邊一個者啊，即係知乎者也個者。咁我唔知係讀個者字啊，定係讀個豬，因為咧我覺得。Germanium， 我覺得讀個豬好啲，好啲啊，係嘛？豬仔啊嘛，豬豬咁樣嚇。咁啊 ，Germanium， 但呢種兩種元素咧，其實就係門捷列夫咧當其時佢預測佢嘅特性。後嚟啲科學家咧就朝呢個方向嚟去尋找呢啲元素，果然真係俾佢哋揾到提煉到呢啲元素出嚟嘅。哇！咁呢個就即係好偉大嘅勝利啦，係嘛？咁另外咧， 有一樣嘢門捷列夫都好嘢嘅。 嗯， 因為佢如果按照呢個咁嘅特性排咧，原本佢個排列最先，即係引起以前嘅科學家都係咧，就梗係按嗰個叫原子量啊，即係個 atomic weight。咁就頭先講過嘅嗰啲定比定律啊，或者配比定律啊 ，definite proportions 啊，咁你計得出嘅係嘛？即係佢哋因為大家一齊結合嘅時間咧，譬如一份啊乜嘢，一份氧啊同一份鐵結合咁樣咧，就即係氧就係咁多份，鐵就咁多份，咁於是咧你計一計咧，就應該佢哋嗰個重量嘅比例係點咁啊？咁呢個就叫原子量，叫 atomic weight 啊嘛。好得意噶嗱，你一陣間先會講啊。呢啲 atomic weight 咧，其實佢哋嗰個比例出嚟咧，計出嚟咧，唔一定係整數比啊。 嗯， 系有小数点嘅， 哦， 小数点嘅吓，咁样咧，嗰阵时啲人都谂咗好耐都谂唔明啊，但系佢都要接受， 系咪计错啊？定系 系啦，但系佢哋 佢都肯定系， 佢哋做过好多计过好多次啦嘛，肯定啊嘛，所以佢咪算下小数点咪 少少就 算咯，咁样样系嘛，佢就 系 话啊嘛，即系如果你当呢个氢系一嘅， 系， 咁你有好多嚟讲咧，特别系譬如 chlorine 就好出名噶，啊 chlorine 就系应该系35点几咁样样嘅，即系你点样砌都砌唔到 个数出 嚟。chlorine 就是我哋嘅氯气啦，你知去游水池游水嗰啲氯气落去杀菌噶啦 ，chlorine 有毒噶吓。咁所以咧呢啲叫原子量咧佢排啦，但系佢发觉咧原来如果根据佢哋嘅特性嚟排咧，有呢个次序可能系倒转嘅。嗱，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咧就系 cobalt 同埋 nickel。cobalt 咧就系 COBALT。啊嗱，其实咧我咧今日咧就特登咧就系、是、吓、啊、叫呢度嘅同事啦吓、啊，就系、是、印咗呢个元素周期表嘅，咁所以咧就等阿 Jeffy 咧都可以睇到吓、啊。虽然我哋嘅 backdrop 系啊，但系你冇理由咁睇好辛苦啊，系嘛、 嗯？ 好啦，咁但系咧呢度咧其实就系呢两个啦，阿、啊、Jeffy 啦，呢一个咧就 cobalt 同埋 nickel 啊 ，nickel 大家当然知就系 nib 啦，其实有会用喺我哋啲钱币嗰度嘅，啊有啲铜啊，有啲 nib 啊咁样样嘅吓，我哋以前啲钱币都有 nib 嘅成分，而亦都咧。我哋嘅地球嘅地心，嗰、那个地核、其实最主要嘅成分咧就系铁，第二主要嘅咧就系、 是、哦 就系 nib 啦，所以我哋有一个叫即系 iron nickel 嘅 core 吓、啊，就系铁 nib 嘅地核嚟嘅，即、就、系、是、地球最、最中心嗰点，咁所以 nickel 系绝对唔系啲罕有嘅嘢嚟噶吓，好啦，咁但系 cobalt 比较罕有啲嘅，即、就、系、是、其实我哋喺工业上都有用，但系即系唔多，咁但系咧 cobalt 同 nickel 咧，你睇睇佢个原子量咧，好有趣喎。你而家如果排落去喺个元素周期表嗰度咧，佢系排到第27位嘅 cobalt， 就系 nickel 系排第28位嘅。但系如果你睇个原子量咧，系倒翻转嘅，因为 cobalt 咧就58.93， nickel 啊58.69，照计咧 nickel 应该排喺 cobalt 之前，但系而家佢就排咗喺之后，呢、這个就 系 门捷列夫所做嘅，因为佢就虽然佢觉得冇错，我哋排基本上系按原子量排。但系嗰个规律系更加紧要，佢觉得咁、所以咧，佢就话佢大胆咁就将呢一个 cobalt 就摆咗喺 nickel 之前，就唔跟原子量。咁、呢个咧证明咧佢系英明神武啊！英明神武系啱嘅，系啱嘅，果然犀利。咁、事后咧就系、是、当然我哋就了解到点解喺排列过程入面个原子最有时好间中嘅就其实吓、即系会倒转咧咁样。咁迟啲我即系先至解俾大家听吓。 啊，咁样、啊。咁頭先咁講咧 ，cobalt 佢就58.93啦， 係 咁就係話一就係唯一一個最基本嘅單位啦。 一就係氫啦，譬如我哋氫啊氫當然咧，其實佢哋用1.008咧，係、都唔係絕對係一嘅，但係當暫時當個一先啦。係咁就係咩話 ？cobalt 咧就係、是、即係呢種嘅元素，即係以前未有原子論咧，你就只能夠話係叫元素嗰個叫做配比定律啦。但係而家我哋有咗原子論咧，我哋就可以咁講啦，就係、是、話哦，原來平均嚟講咧，即係喺呢個一。一舊 cobalt 啦，其實因為金屬嚟嘅，係嘛？咁、樣咧，你一粒嘅呢個 cobalt 嘅原子咧，其實就係重過一粒嘅氫原子咧，就係58.93倍咁樣。 哦， 就係、咁樣樣啦。即係 我想問一下，咁究竟咁我又睇氫咧，就係1.008啦。 冇錯。 咁究竟係咪真係原來一呢個數咧，其實係一個原子嗰個數啊？ 哦，唔係，呢個其實完全係比例嚟嘅啫。 係、 哦、比例嚟嘅啫。其實所以係冇單位嘅。 咁其實佢最單位最基本嘅單位係咩？即係一其實就本身 唔係。當然佢可以用單位啦，你用翻 SI 單位咪就係 kilogram 啊咁咯。咁啊，梗係一個氫原子、就梗係輕到即係、就是、你用 kilogram 嚟去就唔知0.0000000000講到口都。都咩啦，系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關心嘅唔係佢嘅絕對值。 OK， 我哋喺元素周期表入面啊，無論係呢個原子序抑或原子量都好咧、基本上我哋係關心佢哋嘅相對。其實嘅應該咁講，原子序係有絕對性嘅，但原子量咧，你睇出嚟嘅數字全部係一個比例數嚟嘅。 但我嘅意思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個基 基礎，或者係有個 reference 係一，其實大概係咩意思？ 哦，啱嘅，啱啊。其實咧，佢後嚟佢係定咗呢個一係乜嘢嘅。咁樣咧就但我依家噏唔出啦，那個數值梗係唔知啦。咁、okay, 所以先至會出咗氫係 1.08 啫。因為如果你按照我頭先嗰個思路咧，咁就即係話你係你定噶嘛，氫就一就一噶啦，所以冇可能會 1.008 嘅。但係佢後嚟咧，佢係定咗，即係話我當咗氫係一啦。但係先唔再研究落去咧？原來唔係、哦，我哋佢定嗰個一咧，佢有某個定義嘅，就係話再研究落，原來咧佢因為又係一樣嘢，咁所以我本來想話賣關子都冇得賣噶啦，因為阿 Jeffrey 問得咁仔細， 哎呀， 咁就叫同位數咯，其實冇冇味嘅 I 數同啫嘛，同位數。 咁一陣間就講啦， 因為氫係有同位數嘅，原來係嘛，咁都係所有嘅元素咧，差唔多全部都有同位數，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佢嘅原子量唔係整數，而係有小數點咁解啦，係嘛？ 繼續。 好啦，咁樣咧就当然咧，我哋即系一定而家即系要讲啦。原子论发表之后，咁我哋又有咗元素周期表。 嗯， 但系嗰阵时完全系不明所以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嘅，系嘛？咁、但系当然后嚟咧，去到19世纪末咧，即系189几年啦，咁人类发现咗电子啦，吓呢个汤姆生发现咗电子 electron。咁、后嚟到20世纪初咧，就呢、這个Rutherford 啦，系嘛？就即系直情就发现咗原子核呢样嘢啦，即系 nucleus 啦。就原子咧，於是就我哋知道原來就係由有啲電子環繞住中心嘅一個原子核，所形成嘅。咁亦都我哋知道咧，所謂即係佢哋真係一路探究落去咧，就好驚人添。佢話佢咪一個就普普通一個原子啦嚇，譬如就算我哋呢個好似碳咁啊，就係佢有個原子核，外面有6粒電子。咁但係咧，原來你依個比例咁計咧，就差唔多係一個好大嘅教堂嘅中間嗰個空間咧，喺個半空中咧。就有一个好细嘅波波，可能系一个乒乓波咁细啊！呢个就系个原子核啦，就是、碳原子核啦。咁、但系然之后咧，就喺呢一个咁嘅大嘅教堂呢个咁嘅空间咧、最外围咧、就有6只乌蝇、或者甲虫啦，乜都得啦，就喺度氹氹转咁环绕住中间呢个咁嘅乒乓波。其实呢个就系碳原子。即系话咧，原来原子咧入面咧99.999%咧， 都系冇嘢， 都系冇嘢嘅，都系空嘅，系嘛？咁但系咧，当然即系我哋攞嚿碳上手，即系你要烧嘢食嗰啲咪碳咯，系嘛？嗰、个 BBQ 嗰啲咪碳咯。咁但系你摸落去好实嘅，系嘛？但系原来即系后嚟 碳有99.9%， 好啊，99%其实系空嘅咁样样，系嘛？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忍唔住又岔开啦，咪就系所谓我哋唔紧要噶。我哋一了解咗就唔使话唔通，我哋话唔坐落张凳惊跌落去咩傻咩系嘛？佢已经有个表现出嚟啦嘛，咁所以就佛家入面所谓原先未学佛之前咧，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嘛。咁但系咧，哇！当你学咗佛之后，哇！即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系嘛？即系等于个原子论咁样，咁你就发觉一切皆为虚妄，一切皆为虚妄。于是咧就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啦。但原來呢個都係中間嘅階段，都係皮毛啫。但係到你原來去到咁啊，即係升華到一個更高嘅境界咧，就係話哦，見山復是山，見水復是水，或者係啊，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即係話有乜所謂啊嚇？即係我哋明白咗個背後個奧秘，但係佢最後表現出嚟都係一個山同埋即係嚇一湖水咁樣，唔係呢個湖。我本來諗住一個湖光山色嘅湖啊，即係但係咁，所以我哋咪就唔需要咁介意啦。系咪？咁所以同埋一样啦，即系呢个原子论都一样啦。虽然佢99.999%吓系空间，但系其实我哋所谓固体，佢就系固体啦。即系根据我哋任何嘅定义，系嘛？好。